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十九集，书中的司藤。一时间分外安静，除了半空中回荡的背景音。要说这王乾坤神经的确是够坚韧的，荡了这么多次了，居然还没晕过去。 你师父还跟你说过什么？ 严福瑞想起自己兜里的那本线装书，心头交战的厉害。司藤冷笑着看他，目光落到了瓦房的身上，舌头突然伸出，在嘴唇之间舔了一下。这妖怪是要开吃了吗？严福瑞一颗心差点爆了八瓣，尖叫道： 别，你死我，谢了你了，咱们谢了你了，你敢吗？ 他颤抖着手去掏内兜。这本线装书是师父留下的，他宝贝得很，还拿油布纸包了起来，哆哆嗦嗦的一层层揭开，翻到那一页，双手捧着送到了司藤的面前。司藤不看。 念。 严福瑞哆嗦着，书页在他手中也哆嗦着响，脆得像是下一刻就会碎掉一般。 司藤，1910年经典与袭来，远森北藤苏怀归宿，幽毒再教心狠辣，通雷相杀，一命妖洒，风头一世无量，风地从无白解，妖门切刺，道门随便，心神1916年。 严福瑞停顿了一下，下面有些不敢念，生怕天师秋山镇杀司藤这一节念出来会激怒这个妖怪。只是稍微这么一停，司藤的目光已经像刀子一样刺了过来。 1946年怎么样？ 新生1946年天师秋山镇杀司藤与福。 这一句再念。 严福瑞被司藤喝得腿都软了。 新生1946年天师秋山镇杀司藤与福，离弃。 再念。 新生1946年天师秋山镇杀司藤与福。 再念。让你听你再听。 新生1946年天师秋山镇杀司藤与福。新生1946年天师秋山镇杀司藤与福。新生1946年天师秋山镇杀司藤与福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上头的王乾坤已经不再出声了，或许是累了，或许是被甩晕了。风吹过，周围的花帘微微浮动，白色的花瓣挨挤着，隐隐暗香流动。这偌大倾城，漫漫长夜，林叶簌簌间只剩了念经一样不断重复的一句： 新生1946年天师秋山镇杀司藤与福。 秦放察觉出不对劲了，他犹豫了很久，问司藤： 怎么了？ 司藤没有看他，他的表情很奇怪，开始时像是木然的哀伤，但只是极短的时间，又转变成了妖异的妩媚，唇角的笑渐渐牵起，说了句： 杀得好啊。 王乾坤被放了下来，尽管他已经昏了过去，还是享受了和严福瑞以及瓦房一样的待遇，藤条加身，裹得像个粽子。司藤让秦放在上头看守，自己先下了地洞。秦放在屋里等了一会儿，想着不如也下去看看，反正这里不会有人来， 三个人也见不得能挣脱跑了。出乎意料的，那地洞特别小，局促的像个大柜子，土里有个埋了一半的藤根，无数的藤条就从这里抽长开去的，藤根上有几道新开的窗口，红色的血，用王乾坤的话说，那应该是树叶湿润着从窗口处蔓延，这应该就是丝藤的原身了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。秦放陪他等了一会儿，刻意咳嗽了两声。 要么上去问问那几个人。 你看不到吗？ 秦放愣了一下，又仔细把地洞打量了一回。 不就这么大吗？该看到的都看到了。 退后。 秦放一眼往后退了两步，刚一站定，藤根上下左右撼动起来，地面下方的藤条在泥土间起伏扭转，像是地下行进的蛇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地面震动着摇晃起来，四角隐隐传来铁链的声音，顶上和四壁渐次开裂，无数的土块无序掉落。秦放护住头，尽量往角落里避缩。突然间轰的一声响，脚下一空，直接跌了下去，幸好只一米多落差，摔得不算重。秦放呛咳着站起身来，司藤示意的 再看。 秦放这才发现那地洞变大了许多，这里原先是个大房子，有人在房子里造了一个密封的小房子，巧妙地把大房子隐藏了起来，而刚刚那场突如其来的震动把小房子给震塌了，终于让秦放得以窥得地洞的全貌。整个地洞像是农家存储蔬菜的地窖，砖红色的墙面贴满了褪色的黄色长条符纸，上面的朱砂符咒狰狞错乱，时代久远的关系，那符咒已经暗红，四个角有壁挂的油灯，残油板结发黑，已经点了起来，那火苗忽大忽小，颇有点鬼影彤彤的感觉。秦放看到地窖的四个角各伸出一根臂粗的铁链，末端都是巨大的铁钩，好像是古代用刑时勾穿人琵琶骨的刑具。而在地窖的正中心的悬空位置，勾起一个桌台大的藤根，藤根的下半部分焦黑，正下方是个烧过的火堆，灰烬足有半米来厚。这是当时用铁钩吊起来烧过吗？如果当时钩子上吊着的不是个藤根，而是个人呢？秦放禁不住毛骨悚然。司藤走到墙边，拈起一张符纸细看，说了句 凌霄观， 接着他又看了另外一张 空铜洞。 他神色这么平静，看到后来居然笑了起来 皇家门的胡将对付阿猫阿狗这种畜生的玩意儿，也用来对付我，不可笑吗？ 说着仰天大笑，油灯的火焰随着他的笑声呼啦一下窜至了四壁，符纸瞬间胶卷，逼波声中陆续的掉落，乍一看像是无数烧焦跌落的虫子。火势太大，烟气熏得秦放的眼睛都睁不开了，他依稀看到司藤在藤根前缓缓地跪下，额头轻轻地贴了上去，无数的藤条从四面八方开始缓缓回收。天蒙蒙亮，秦放一桶水泼醒了王乾坤，严福瑞是一夜无眠， 瓦房挂着泪痕打瞌睡，秦放原本想叫他，不过想了想还是算了。王乾坤愣愣的盯着面前的司藤足有四五秒，然后猛地闭上了眼睛，嘴里默念着。 幻觉，幻觉，这一定是幻觉。 严福瑞叹气， 哎呀，王道长真是妖怪，我说了你不信，你要早信我。 言下之意就是你早就该信我了，发动太和山的道门力量也就没有今天这么多事儿了。可是王乾坤呢，还在给自己催眠。 哦，幻觉，幻觉，都是幻觉，这世上没有妖怪，都是骗术，骗术，一切都可以用科学解释，科学 science 科学解释。 司藤往前俯身，气息轻轻地浮在了王乾坤脸上。 小道士。 王乾坤吓得浑身一激灵，睁大眼睛怒吼道， 妖怪不要过来。 严福瑞又叹气， 哎，王道长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前后不统一呢？你不是说不是妖怪吗？ 秦放想笑，觉得这俩道士都有点缺根筋的喜感。司藤不动，眼波针好像一潭水，越看越是深不见底。王乾坤紧张的要命，一方面他坚信这世上的确没有妖怪，不过另一方面呢，他真是越看着司藤越像妖怪，这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唇。司藤突然问他， 好看吗？ 不得了啊，王乾坤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那些美艳妖怪色诱正派道士的传说，这该死的妖精一直盯着自己看，是想要色诱自己吗？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他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着自己喜欢的女明星的名字。司藤伸出手，把大衣的袖子往上拉了一点，露出了藕节一样的白皙手臂来，吩咐王乾坤道， 你看。 王乾坤大怒， 有什么好看的？ 嘴上这么说，可眼睛还是看了，以那么挑剔的目光看了很久，还是不得不承认，真的好看呢。王乾坤不是赏美文人，写不出什么纤纤手、拂面垂丝柳、指若削葱根之类的句子，就是单纯的有点痛心疾首。这妖怪确实可恨，世人容易耽于皮相，可有几个能够抵挡得住诱惑呀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